熄灭，恐惧蔓延，像躯壳坠落深渊，心不停呼唤，勇的堆叠，但是想连接成缘，无尽无沉睡的誓言，跟随命运结成茧，直到你出现。爱让黑暗心如光芒，爱让荒漠再次生长，爱如你 就是偶尔。

心的火，我已不能回头。天他和月已帮我，你在何处漂流，你在和谁厮守，我的天涯和梦要你挽救，我已不能回头。天，你要想我多久？多么愚蠢是我，多么爱你是我，才会守着不走你给的寂寞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好久不见了，我是华仔刘德华，有想念我的歌声吗？ 只是一天，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。就算你的爱里没有极限，也没有局限，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。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，爱你一万年，爱你今拉近地狱的平面，静静的想念。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。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，爱你一万年，爱你经得起考验，飞越了时间的巨星。

相知又相逢。 我是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，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